空气。 哦，告诉你个好消息，碧蓝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碧蓝北京，大写的碧，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2018年第二期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呢是1月2号星期二，按照惯例呢，我们的节目会和大家来聊一聊职业发展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困惑、纠结、挑战。今天呢是18年的第二天，但是我们并没有和2017年说再见，为什么呢？因为每每到过新年的时候啊，很多人都在感慨，甚至还有点懊恼、后悔、自责。为什么？因为进入了2018年，可是还有很多在2017年定下的，在2016年没有能够完成的计划，这又该怎么办呢？其实如果你愿意的话啊，如果有些人他愿意的话，可以把2016年再往前延续到2015、2014、2013等等更长的时间啊。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愿望，有太多太多的计划已经定下来了，可是日子过了，日子到了，还没有实现，还没有去做，这该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开场要和大家聊聊的话题。此外呢，也回答一些朋友发来的咨询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吴科。吴科你好。 大家好，我是完成了2017小目标的吴科。 啊、yeah、你这个小目标不会是一个亿吧？ 那肯定不是，这是大目标，这是大目标。 好，不同的人对于目标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有人说小，有人说大啊。 对， 关键是自己认不认可，有没有完成。那我想， 这看能力啊，这个看能力，看野心。 哎，不管怎么说吧，我们都希望事与愿不违，可是往往有很多的原因产生导致，是吧？那你分析分析，为什么很多人定下的计划没有完成呢？ 眼高手低。 啊，这是一种眼高手低。 对， 定一个亿是吧，实际完成10000块。 对，这个有可能。这 啊，眼高手低啊，我们分分类型。还有呢？啊， 还有呢，就是这不属于眼高，不属于能力，他不努力，而是策略少。 哦，就是方法不行。 方法和信息量不行。 嗯 啊，信息量不行，也有时候这个信息量包括它更新速度，还有它的知识的层级，包括视野，有时候它会限制我们的一些可用的策略的多少和它的有效度。 啊，这是第二个吧。 嗯，第二个。 第三个是 懒。 懒啊，这就是性格弱点。 这是绝症。 啊，懒。哦，这可以治愈的。啊，那就是别怪别人，是吧？要怪就怪自己。那懒背后是什么原因呢？ 懒的背后啊，懒的背后就是，是那个叫什么？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很诚实。 嗯， 就是你的内心深处并没有认可，真的认可你的行为。 啊，就是这目标定的吧，内心还是不认可，要么就是难度太大，要么就是你说的不切实际。 咱说那减肥。减肥其实就是减肥的时候，你的大脑说我要减肥，我要瘦，我要脱了衣服好看，那 但实际上你一到点你就饿，你就想吃，就是你的身体并没有赞同你大脑的这个建议。 好，第三点是懒哈， 就是懒 个人的原因。还有吗？ 还有， 我想加一条，你看可不可以啊？就是机会缘分没到 啊， 就是说金子总会发光，但是去年没发光，可能明年或者后年发光。 那这个有时候天灾人祸谁也躲不了。 咱别说天灾人祸，是吧？咱别说那么惨，是吧？领导没发现，是不是？或者说今年整个行情不行，你们的工作这块机会少一点，项目少一点，你没有崭露头角的这个时间窗口没打开， 或者因为不可控的因素， 哎，不可控是吧？ 不可控的因素 是的，我觉得这个也应该算上，因为。机遇在现在这个社会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太重要了 啊！有可能你就比别人提前到达这个胜利的终点啊。 那是。 好，那还有什么原因吗？咱们说了三个，我补充了一个，四个。 我刚才不是还说了天灾人祸吗？ 好吧，那都算上运气吧。 啊，所以咱们过马路一定要小心。 其实运气的成分很重要， 很重要。 我们曾经专门介绍过一本书啊，就是聊这个运气。其实很多人他成功。除了刚才所说的那些他可能都解决了之外啊， 是成功和运气那本书吗？ 哎，今年很火啊，去年很火啊， 那去对已经是去年了， 对，所以呢关键的时刻有人推他一把啊，甚至是关键时刻他躲过一劫啊，这都是他日后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没错，最起码没人拉后腿就已经很不错了。 好，那我们简单说说啊，怎么解决刚才所说的这些问题。眼高手低，也就是说你定的计划已经大大超出了你的 能力范围。 能力范围。 嗯 啊，那该怎么来客观的看待自己。 这个咱们这挺老俗的一个话题啊，就又说到一个你自我定位和自我认知的问题，就是你咱们说这么些年了，自个儿有多大本事，自个儿心里是不是真的清楚。 其实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你弄泡尿自己看看，是吗？就猪八戒照镜子怎么说来着， 里面不是人，那叫那不是这句，有多大碗吃多少饭， 就很多这样的话，是不是？ 啊、 哎，你看看你自己到底几斤几两，是不是？ 哎、对， 就这意思。 哎， 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可以自己照照，但也有可能是不是应该，以史为鉴，是吧？看看我们过去的历史， 哎，这个非常有价值，这个非常非常有价值。 或者是说呢，以人为鉴，是吧？吴科，你看香露，你这人啊，怎么样？ 那不成，你长得比我帅啊，这不好使啊，这个。 你看他这个。评价就非常客观，对不对？好，来接着说啊，就是 你的性格很好， 客观的评价自己。 对，客观的评价自己，这个啊，其实跟大家说一个简单方法吧。 嗯， 咱们正好这不是过年嘛？过年的时候，其实咱们可以利用元旦也好，或者马上就要到的春节也好，我们让亲戚朋友聚一块儿，互相给评语。 嗯， 其实这个就很好，你把那个其他各种各样的你身边的关系、朋友啊、亲友啊、长辈啊、同事，他们给你的评语都记下来，你看看他们主要关注在哪儿。 嗯， 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真的挺年轻靓丽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呢，她就特耿耿于怀他们单位的同事给的评语，因为她真的长得就是在我看来真的是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美女嘛，真的很好看。然后呢，她说她的同事们给她所有的评语都是吃苦耐劳， 嗯、 觉得特别对不起爸妈给的那张脸，吃苦耐劳。他也想做一个靠脸混饭吃的人，但是结果要靠体力，然后他就觉得很委屈。但这个就是说，后来我们就讨论这个事儿，实际上就是他给人的人设，就是他不是一个靠形象吃饭，而是一个靠吃苦耐劳的形象。那这个可能就跟他希望达到的理想可能有一个曲解，或者有一个走错了路的那种感觉。 就是 那 他想靠颜值吃饭，可是大家认可的更多的是他的吃苦耐劳，是吧？ 他觉得特别亏。 你可能都有很多种优势，但是也要看一下你哪些优势是目前被人认可的， 就是你实际展示出来的，可能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 啊。还有就是你根本就没有那个优势，是你自己幻想出来的。大家 也有可能 给你的这个评价就会让你更加清醒一些，是吧？ 对。 好， 这个我们可以接着过年的时候， 嗯， 哎，我们利用这个朋友亲朋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家发小纸条 啊， 哎，这个是非常可行的一种方法。 内外部啊，内外部，首先自己检讨一下，或者是回顾一下啊，自己以前的这种经历，失败的、成功的啊，哪些你最擅长的，哪些你特别的耿耿于怀的、很介意的等等啊，总结一下。 你看你干掉了谁？你又被谁干掉了、 哎？再通过外部评价啊，一起来均衡一下，这是啊，有一个自我重新定位的问题啊。不要把目标设得太高，但也不要不设目标啊。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所说的 能力培养的问题，是吧？还有你刚才说的获取资源的能力啊，分析问题的能力， 这个其实看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书 啊。就说我去年有一个计划，想要把英语的这个能力提高一下，在工作上用得上，可是没有提高。这问题可能是我学习方法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你其实你的身体觉得你并不真的需要英语 啊，等等啊。 对， 那么就是你要找对啊，找对怎么提高分数或者怎么提高英语水平的这么一条路径，是吧？ 那路径是一条，对， 嗯。啊，再说懒的问题吧。懒 的 其实一个表象，它内部还是有根源的。 我们用一个高大上的词儿叫内驱力。 嗯， 内驱力， 内部驱动力， 内部驱动力。其实大家想一下，为什么你饿的时候就想找吃的？ 嗯， 因为你的整个身体，你的全部的细胞都在呼唤吃的，吃的，吃的，对吧？那、 嗯、 那个时候你其实就是有内驱力的。 那会不会就是我平时不爱看书，最后呢？是因为我没有内驱力吧，但是书到用时方恨少。 比如说你在考试的时候， 哎，英语也是如此啊，真的是有一个特别能展示我机会的时候到了，老板说小李你上，对不起我不行，是吧？那前面那些时候我确实用不上啊，我没有那个内驱力啊，可是真的有一天机会来了，对不起我抓住不了。 你看很多人在工作中啊，我们就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啊也需要大量的看书啊，我们很多的老师都是说在什么时候看书最集中呢？你有一个新课没讲过要背的时候，那段时间他的看书效率和速度，包括说看书的数量都会直线提高，因为那会儿他有直接的实际的用途。当然你平时的时候大家都说啊，我们平时都看书，但其实效率也就那样 啊。换句话说呢，也不要等到啊，我的意思是不要等到马上要用的时候你赶快去培养你的这个能力，至少在你想培养能力的时候呢，给自己设立一个短目标能用上。打比方啊，如果大家不明白的话，还以学英语这事儿为例。 嗯， 也许你不知道老板什么时候会要你去当一个随身翻译，打比方啊。那么但是你觉得自己英语水平不行，要提高一下，那么你可不可以在一个月之后给自己设定一个用英语跟人沟通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比如先学所有打招呼的方式 啊。 那这是一个简单易行，然后又是一个拆分的小目标 啊， 然后呢，我们再过一段时间呢，再加入场合，不同场合下打招呼的，不同心情下打招呼的， 嗯， 然后再加入身份词，最后再加入专业名词。 哎，你给自己设定这样的一些事件，是吧？ 哎、 你报名参加一些这样的圈子和活动，这样的话会让你觉得很有紧迫感。哦、我饿了，我必须要补充点知识。 大目标拆成小目标之后，我们的人的内驱力和行动力都会上升 啊。就比如说我要减肥，不想减二十斤，我就减 一斤。 我都说的是一两， 一两，你一两你就少吃一口 了。我今天比昨天瘦了一两。 你这个你看早上测还是晚上测？ 是吧？反正能瘦那一两，我就什么时候测。这样的话，你就有动力了，对不对？ 对对对。 啊，最后我们再来解决一下这个运气的问题啊。运气这个事儿能解决吗？ 运气这事儿能啊。 嗯， 当然能解决了，因为我们运气说白了就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嗯， 概率这个东西，两个方法可以控制。一个呢，是你增加你尝试概率的次数。比如说，好像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彩票能不能肯定中？当然可以了，你把彩票所有的组合全买下来，肯定中啊！ 啊、哦，你的意思就是说，要想天上掉下馅饼，你必须走在路上，别待在家里， 然后你把自己的身体平铺在所有的路上， 对，好吧，就是尝试吧， 就是尝试次数增加嘛，增加基数， 多努力，多尝试，是吧？ 嗯、然后就是增加你的尝试，增加你的概率，那个概率，比如说你真是要研究彩票的话。咱们就拿彩票说啊，你可以研究概率学，虽然我不知道概率学对这个是不是真的有用，啊，那个就是提高效率的一种方法。 我提另外一个方法啊，大家觉得可不可以啊？就是多行好事，莫问前程，就是你多帮助别人，多认识你认为非常值得交的朋友，不要问他对你有什么样的好处。你从他身上能够获取什么样的资源？不要由心啊，多交朋友。 你得分人啊，你得分人。 什么叫分人？ 就是你帮谁啊？ 就是我是想做一点好事，还要分人吗？ 当然分人了。 为什么？ 我们有一句话叫"生米恩，斗米仇"啊。 简单的说说。 简单的说就是比如说咱俩是邻居，我特别穷，你特别有钱，有一天我没有饭吃了，然后那个相 互。这个道理我明白，这个故事我明白。 啊，故事你明白。 原因是为什么？ 原因是因为有人就是白眼狼啊，你要承认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很多白眼狼，就是有些人是。有些人我们大家可能看过那个悲惨世界的故事，那个神父解救嚷嚷嚷的时候，那嚷嚷嚷怎么回报他的呢？就是把他的东西偷走了。然后后来他要嚷嚷嚷如果要没被那个巡警抓到的话，那实际上他的灵魂是不会得到救赎的，他只会偷下一件。 好，我的观点肯定跟有略有不同哈，是在你经过辨别之后哈，认为这个人性至少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 对， 他还是不错的啊，不是个坏人，品性也不错，值得你帮他，或者是值得跟他交往的话，哎，多结交一些这样的朋友。我相信在我们的同事或者朋友圈当中，好人还是 这就是刚才我说提高概率、提高那比例的方法吧。 哎，是的。那么也许很多时候呢，他们会为你带来很多新的机会啊，给你打开命运或者是运气的窗口。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吧。这首歌曲里面有很多很多愿望，也希望这些愿望早日实现。 你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多试几次总会回答。心里有好多的梦想，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许下我第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我还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这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点幸福总会在我手上，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往直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地 如果各位朋友还有很多在2016年定下，在2017年没有完成，打算在2018年试一试的目标的话呢，啊，我们话不多说，说一千到一万，你还是要开始啊，不管开始的这个步子有多大，有多么的微小，开始就是最好的。祝福大家心想事成。 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 什么滋味？ 充满想象。 充满想象。 失望是偶尔拨不通。 12:47，这里是 FM107.3， 在新年播出的第二期《职场帮帮团》节目。大家好，我是香露。每个星期二，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工作当中的烦恼，解答一些朋友发来的咨询问题。接下来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但是这种人在我们身边确实存在，是什么呢？这位朋友说，我有一位性格挺好的同事，跟他在一起啊处得不错，但是呢他老拖后腿，请问我该怎么和他相处呢？就是必须要成为搭档、伙伴、战友，可是他现在的工作能力已经影响到整个团队的这个运作效率了，该怎么办？平时关系不错。 听到你这个问题的第一反应就是先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啊。我觉得这属于每日三省吾身的一点吧，说我虽然可能好相处，大家都对我笑颜逐开，但是我是不是真的给别人添麻烦了，或者说我的存在是不是真的给别人带来利好了。我觉得这个上班的所有的人都需要每天问自己一下，这是一个修养的一个问题。 嗯， 那么咱们说真碰上这样的事儿了，真碰上这样的，你说他人好不好？人真不错，能力行不行？真着急，对吧？ 对， 这哪个单位都有这样的 人。人不错， 嗯， 哎呀，就是 笨点儿。 这样的人呢，应该是说啊，我们首先从最功利的从项目进度的角度来讲，最好是抛弃，最好是抛弃啊，因为如果你说这个人的存在都带来了你们整个团队运营的成本上升而利润下降的话，那这个人存在就是一个累赘。但是我们实际工作中不可能是这样，一个你怎么来判断或者说向你的老板说服这个人存在是没意义的，不可能的。二一个，我们同事关系毕竟在这儿，那这样的话呢，可以用一种分工的方式。我们说一般来说的，你只要能在一个单位里头这么长时间留在这儿，那他基本的工作能力肯定是有的，你就给他安排一些比较简单的轻松一些的活，那么您做一个分工，不要把既然你知道你的同事能力不行，那就不要把关键性的然后影响整个进度的影响整个好评度的工作安排给他，那么这个的话在分工上肯定是一个失策。那这个咱们只能是通过这种方法来解决了。 刚才吴科说最好是抛弃，前提是跟我关系一般或者说我们仅仅是普通的同事，那为了大局的考虑必须让他到更适合他的地方去我简单这么理解，说抛弃稍微有点残酷是吧，就是说他不适合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那么请领导把他安排到别的，但是这有一个前提是他跟我的关系也就是一般般，但现在有一个还不错或者个人认为他这个人不错不能够把他踢出去的这么一个人在向我们提问。那么吴科给出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在内部给他调整工作，进行重新的分配，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进行分配。 因为你都说了，如果说咱们关系真的跟他不错，刚才你说 就是两个前提，关系了， 你跟我关系不错，那就这么说，那我相路，比如说你现在能力强，我现在能力弱，咱俩关系不错，那其实就是你带着我挣钱，对吧？你带着我挣钱， 就是我帮你了， 就是你帮我了，我领不领这份情？我领了这份情，你帮我，你带着我，我给你什么这个拖了后腿啊，或者说那我就自觉，我就给你什么打个饭呀，我给你办点事务性工作，我帮你打个字啊什么的，对吧？因为你带着我挣钱，我领你这份情。但是说职场中真的有这种情况吗？我其实很怀疑的是，就是这个人他确实很好相处，但你们不是朋友啊。你不是朋友啊，你不是朋友，你没必要说你带着他去往上攀登或者怎样的。你完全可以说像老板也好，或者说咱们功利一点，咱们再商言商，比如说咱俩关系再好，可是如果咱俩合股经营的话，这个公司会办赔，你会怎么做呢？ 好，可不可以再高尚一点点，就是我带着这个同事成长，比如说吧，还是我们俩合作是吧，你新来的确实很多方面不熟，上不了手，但是人不错，我老人了，经验非常丰富，很多的这个事情我都做过，我可不可以多花点时间，多花点气力精力，我教你。 这个能做到这一点的都具有领袖风范， 领导风范是吧，以后他铁定跟你， 他铁定真的就这样的话， 不是那个东郭先生的话， 你这样的话，你实际上就是在，虽然你们俩现在是同事，但实际上你在预备自己未来的班底， 这就是比较高级一点的做法了。 那这是比较高级的做法了， 但是也很困难，是吧？ 太困难， 能不能带出来？ 而且你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啊， 是， 你又不是把自己跟他放在一个同事的一个身份上，其实你在把自己放在一个领导者或者一个领队的一个身份上。 也许有的人没有这个明显的目的性，但是事实上就已经在为今后的晋升铺砖添瓦了。 对，这样的话在我们的朋友关系中好多人是这样处的，就是说朋友里头有一个人确实比大家都聪明一点，然后他带着大家一起往前走，然后所以呢以后有什么事儿的话，我们人多势众，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一个好汉三个帮嘛，对吧？那这种关系就非常好，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想的一个关系。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说，就是你这个同事他自己知不知道，刚才吴科一开始说我们自己每日要三省是吧，我有没有给团队添麻烦拖后腿，那你这个同事知不知道你们的这些想法，有没有给他带来压力？ 那再说啊，我们刚才说的东郭先生提到了一个道德问题，如果一个人自视过高而实际能力平平的话，这人带不动，这人肯定是带不动的，这人以后肯定是一个雷。 那这样说的话，好像说起来好像有点太冷冰冰了哈。啊，但是我们想一下吧，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他认为自己的水平非常大，但实际上他做出的所有的成绩都不好。 嗯， 那这样的话，我们单位一般是怎么处理这样的人的工作内容的呢？ 嗯，那如果不是你那样，就他这个同事也有点压力，也知道可能这个团队里面的人能力都比他强。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肯带他，肯他在他身上花时间， 嗯， 他一定会有一个感激心态在。 好，那也就是说，给你的建议应该是这样：首先，你要全面的判断一下你这个同事的能力，到底有哪些确实不如你们，给你们拖后腿了；有哪些他可能还优于你们，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合理的分配、 合理分工、 优化一下？ 对。 第二呢，就是可不可以带他，是吧？在你们特别想要他出力给力的那个方面，带他一下，给他一些资源，给他一些经验。另外呢，也要综合判断一下，他这个好相处是表面上的， 对， 还是骨子里的？ 人品有没有问题？ 是，这个也很重要啊。 对， 好了，这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段要跟大家聊的内容。再来看下面这个案例啊，下面这个案例很有意思。他说：“你们好，我想问一个找工作的问题。我本来应聘的是在办公室工作，可是后来竟然要求我去做销售，请问我该怎么办呢？”稍后见。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00到9:00。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即将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107.3 AM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0下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 FM 107.3，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现在啊，我发现很多的微信公众号、微博、名人大 V 啊，都或多或少的在关注职场这个领域，关注我们职场过程当中的个人发展，以及我们在一个又一个的城市生活的成本、打拼的故事，以及各个行业、各个职业在当前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所以说，职场，最近这几年，相关的话题啊，非常的多，热度也很高。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持续关注，今年呢进入了职场帮帮团的第4个年头，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各位在不同的职场发展阶段提供法律的、心灵的、情感的、方法论啊，多方面全方位的指导。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一位职业生涯的咨询师吴科。吴科您好。 大家好，吴科。 好，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位朋友找工作的一个困惑。他本来应聘的是办公室的工作，可是后来呢被挤出了办公室，要求他去做销售，这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根子上就出了问题？ 根子上你说是这人的能力，还是说他招聘的套路？ 套路 套路，对。我知道有些公司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名义上啊是招这个文员啊、会计啊，或者办公室的什么岗位都无所谓。他过来以后，他就跟你说，你面试完了以后，他就跟你说，哎，我觉得你这个性格啊，你特别适合干销售。哎，我这样，那个我们这文员啊，这个岗位我们就招满了。这样，要不然你来干销售吧，先干3个月，然后我们再看，对吧？ 哎，这种套路除了在招聘过程当中用，还有的地方也用吗？怎么听起来这么熟啊？ 这主要就是招聘，我知道的就是招聘很多的，就是以 跟卖房子有关。放一套，就早些年不太正规的时候、放一套特便宜的房子网上，好多人都来看，哎呀这套房没了，来晚一步，哎旁边还有几套，你 看、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大量的销售手段都是这样的， 都这样， 都是这样，没错。然后我知道的比如说好多我听说啊，以前有些那什么外资银行，还有包括一些就是保险公司都是这么干。因为呢他的招聘，他去招聘的人其实根本不是他们人力部的，而是他们的销售岗， 市场部的， 不就是他们的销售人员去招聘、 销售人员去 销售人员去招聘、就 这个我知道。我曾经在这个招聘会采访的时候啊、我就在那个过道里面外头，因为我采访嘛，所以我很留意这些人都在聊什么。有人就说，哎小伙子来过来聊聊呗，我们这有一个保险什么什么，你感不感兴趣 啊？ 后来我就去问这个招聘机构主办人员，我说你们这个招聘挺火啊，里头都坐不下，都到外头招了。他说别啊，那个是不正规的， 都外头拉人，都是他们那个销售自己拉人。 对。对，有时是这样，因为他这样的话，比如说像保险行业，他是一个需要大量大量销售人员，而且销售人员的流动性特别强的这么一个工作模式吧。咱不说说整个行业都这样，而是说确实有一些单位，他作为一个就是说他最一线工作的时候，他这个部门有时候老板就是部门领导他自己就决定了，那我们就这样以招聘的名义，然后招进来人，招进来人让他干销售。但实际上呢，他最后他会被他的销售压力压去到了向他的亲戚朋友们兜售这个相关产品，然后兜售完了之后两个月或者三个月他实在完不成业绩了， OK， 那你看你没有通过试用期， 嗯， 结束，然后换一波人， 嗯， 这是他常年在招聘，因为他招聘呢实际上是他的销售人员，而且也是同时也其实也是他的客户， 嗯， 啊，这是一种算是一种套路吧， 嗯，那么就是他之前不知道， 不知道 呢，进套了，然后现在发现不想干， 这是可能啊，这是可能啊。 我们先说这一种可能吧， 先说这种、啊， 那他该怎么办？ 这种就是你要愿意干你就接着干，不愿意干就拉倒呗，就这么点事儿。 所以你看看为什么人家用这种套路，知道十个里面可能有那么一两个愿意的。 可能都不止一两个， 是吧？ 因为我们有一叫"既来之则安之"。 行，那你愿意就没什么话说了。 对，这就没 什么话说。但是问题是，他肯定不太想干。所以才提了这问题， 不太想干你就别干呗，你能找着这件工作你就找下一个呗。 这问题很简单， 对，特别简单， 不愿意干就别干，是吧？但是呢，之所以把这问题拿出来，是要提醒那些想去应聘所谓其他岗位的人，办公室文员只是一个幌子。 那这是一种可能啊，咱还有一种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出在他人的身上 啊， 就是说这个人真的是挺负责任的，面试就发现呢，你可能你这个性格啊，比如说活泼，比如说健谈，比如说你体力又好，那你确实适合干销售，因为我们首先 确实是不适合坐办公室， 对，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嗯 啊，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因为办公室的话，他对人并不是说扒了脑袋是个人就能干，他对人的很多性格，包括说做事方法是有要求的。 但是他现在是这样啊，他已经去那儿工作了，用他的原话说是被挤出了办公室啊， 就办公室没地儿了。 会不会是因为这段时间，就是说你第二种可能，他确实干得不好。 对，很有可能是这样。 而销售这个事儿可不是旱涝保收的，像办公室你是拿固定薪水的， 所以就是一个变相的降级或者辞退。 对，就是 有这种可能， 这儿不能留你了，给你转岗。这在专业的术语当中啊，叫转岗。我不能开你，不裁你，那个成本太高。 对， 我给你转岗，因为你在这儿不行。 你要是特正规的话，你翻你的那个 劳动 协议，你也可以劳动仲裁嘛。我来这儿是干这个的，不是干销售的，对吧？你可以跟他掰扯这事儿，但是。一般来说你也掰扯不出来太多的结果啊，特别是如果是专业公司的话，那公司法务写的那合同他这里头都留好了活话了，那这样的情况你也只能还是最后又回到了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走 啊。那你跟公司怎么协调这事儿哈，我们且不说，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要反思一下自己到底是哪出了问题，情商、人际关系、个人能力，还是因为某一个小的细节。 嗯，咱们不清楚去说情商这事儿啊，就说你实际上遇上什么事儿你没解决了，或者说你认为你解决了但实际上没有。 对。 这需要你找一个长辈啊，或者说以前跟你比较好的同事啊，你去问一问大家对你评价是怎么样的。 以后适当的时候呢，我们来聊一聊转岗这个话题啊，就是如果你要面临被转岗了你该怎么想。日后又该怎么做？ 这是一个可以展开的话题。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13: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每个星期二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职业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那下面这个事儿啊，稍微八卦一点，但是呢正是因为它发生在了所谓的办公室茶水间啊，发生在了一群女士且是女同事之间，所以说这事儿呢又显得复杂一些。什么事儿呢？有位朋友说， 挺气的一件事儿。刚刚听到几个同事在背后议论我的双眼皮儿，他们说一看就是拉的，对对对，这么深一看就是啊，等等等等，巴拉巴拉啊，一群女人没事干就知道背后瞎起劲儿。我的母胎就是双眼皮好吗？100%纯天然制造好吗？平日关系看似不错，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办公室塑料姐妹花？哎，你知道塑料姐妹花这意思吗？ 知道。 什么意思？给大家说说。 不用浇水，存活百年。 就是这种关系吧， 就不真实了。 塑料的比较廉价， 看上去对一个廉价，然后就看上去比较美好，但是其实不真实的那种， 啊、太虚了。 普遍存在在那个咱俩一起自拍，然后发的朋友圈，只批我的，不批你的。 对对， 这种情况。啊、嗯，塑料姐妹花，塑料姐妹情啊。 是的，好。这种事情一般在电视剧里看的比较多啊，但是没想到真实存在。其实大家都会议论议论的啊，我是这么说啊，就是说只不过你听到和没听到，各位听众朋友您遇到没遇到，谁不被别人议论呢？ 这个不光是女人这样，其实男人也这样。 对啊，就不是议论这个双眼皮，可能议论别的。 对，因为我们是这样啊，其实你回忆一下啊，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对身边那些成绩比我们好一点、运动比我们好一点、家里比我们有钱一点人是什么态度呢？我们会说这人真棒，我要向他学习，还是我们会说哼，不就是头 title 了，哼，不就是会拍老马屁吗，哼，他不就是怎样怎样的，我们到底是哪种啊？ 我不知道，因为我就是那种。这是个段子 啊， 这是个段， 调剂一下气氛啊。那你说说是什么态度？ 这其实这是一个心理防卫机制了 啊，心理防卫 机制。对，我们会把我们身边不能接受的现实事情，然后我们内心里头编一个理由，让我们自己去相信它。 那不就是自欺欺人吗？ 是的，但是这会让我们就是心理比较健康， 舒服一点， 对，心里头舒服一点， 对吧？就看到开豪车的人就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是吧？ 对，那肯定是，比如说包括以前有什么仇富，为什么？就是如果他不仇富，他要不相信说这些富人是为富不仁，他要不是说挣的是黑钱，他就无法说服自己是一个无能又懒惰的人。 那是他自己出了问题啊。 但是他不能承认呢、啊、因为承认这个很痛苦啊。 好，那换句话说、嗯、就是说这位朋友的同事他就出了这样的问题了。 对，所以我们说不遭人妒是庸才，因为你的水平比别人高 啊，你反过头来应该高兴才对。 是的，所以人家一定会在你身上找毛病，这样关键是让他们自己心里觉得好。 嗯， 当然了，如果这话流传出去把你拖下马了，他们就更高兴了。 来，吴科，你刚才那句话叫什么？不遭人妒 是 庸 才。对， 所以你听到这话是不是心里很舒服呢？ 对， 对不对？但是啊，人家还会考虑到一下影响的问题啊。如果大家都议论，最后我这假的也成真的，真的也成假的了， 那又怎样？ 那你要有， 其实你知道双眼皮儿是不是双眼皮儿是不是割的？这个跟你的职业发展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嗯， 你应该庆幸他们讨论的是这个跟你的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题。他们要讨论你的 PPT 都是找人代笔的，这个才麻烦。 嗯。 对吧？你看我们 PPT 都做得那么丑，他 PPT 为什么做得那么好？他一定是找别人代笔的，他这不是自己做的，他网上当的，以后肯定出版权问题，我这个才麻烦。 嗯 啊， 所以你要庆幸， 对，所以要庆幸， 他们下次就议论 PPT 了， 没错。所以以后咱们，听众朋友，以后你要议论别人的时候，也不要议论这些不同不痒的店，议论他的 PPT， 杀伤力很强的。 好，也就是说这些事儿对你的职业竞争力不构成负面作用，或者是有 至少这个，我认为啊，是拉双眼皮这个情况真的不造成任何的影响。 嗯，你就是至少会让你心情啊差一点在那个时候，但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想，那可能人家是。 人家都已经悲惨到去茶水间只能在背后叨叨叨了，您就给人家留一条活路吧。 那我们再来讨论一个可能对他来说更重要的问题、 嗯、 就是他已经听见了。 对， 他已经听见了、 嗯、 就不能当作这个事儿没有发生，心里就已经有印象了。那平日关系不错，日后关系怎么处呢？ 这个、 刚才那个塑料姐妹花让他来演吗？ 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管这个叫什么？这实际上还是你心理定位的问题。 你比如说啊，我们今天一天在路上，其实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你今天在上班的路上，在地铁里，在公交车上，甚至在马路边，你看到了多少让人不舒服的事情，你现在能回忆起来吗？而从概率上我们一定会遇到，但是为什么你记不起来了？因为你不往心里去，也就是认为你觉得这些事儿与自己无关。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为什么说心里难受？为什么心里难受？包括说甚至我们很多平时绝大多数人生气都是因为什么？我们对其他人有一个过高的期望和一个虚假的人设，当对方不满意我们这个不满，就没有满足我们这个人设幻想的时候，我们就会生气。就是他认为我们是真姐妹，那问题其实出在这儿。你办公室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塑料姐妹或者塑料姐妹情这样的词儿一下那么风靡？这种情况太普遍了，好吗？ 我给大家出一个数学题，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宿舍有六个女生，请问有几个群？ 这我算不过来。 啊， 这太可怕了。 至少五个人有一个群，你想一想， 这多少种排列组合，对吧？太可怕了。 这是笑话啊，这是笑话啊。但是呢，笑话归笑话，它产自于实践和生活。是不是？就是你要对你们的这个同事关系有一个客观的定义，对吧？大家在一起从五湖四海过来是为了工作啊，为了工作，不是为了日久生情。 我们不是朋友 啊。但我不太赞成这个职场里没有友谊啊。我还是赞成，但事实上呢，就是你不能渴望职场里面的同事都是你的朋友。有可能有朋友， 职场里面有可能有朋友，但是绝大多数人你不能把同事跟朋友相等。 对对对，那倒是啊。所以说呢，你就要客观的看待这个关系。 就咱俩的关系全靠人民币死撑。 那倒没有那么实际啊。但是你如果不把你的这个关系定位的那么高的话呢，你可能就不会那么的。 哎，你心里也就淡定了。 生气。 你就知道这帮人是什么样的情况，跟你实际上什么情况，那你就可以选择性对待了。比如说你现在以后其实你要愿意维持一个表面的姐妹花儿，可以，你要说那你伤心了，你以后索性不搭理他们，我觉得应该问题也不大。 但是我觉得也不要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一定不要因为一些看似不美好、看似很负面、看似很黑暗的事情而丧失你对于美好的这个价值存在的意义啊，不要丧失对于明天、丧失对于希望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啊，因为在我们的身边确实还是有很多非常好的同事，他们会在你工作上或者生活上给予你很多的支持和帮助的。我想啊，听众朋友，你回想回想你的职场过程当中，难道就没有一个或两个吗？可能这样的人不会很多，对吧？那因为你脾气不对啊，性格不对啊，或者是其他机缘巧合的问题，你身边不会有一大群这样的人，那多少会有那么一个两个甚至更多的人。所以说不要因为啊，你听到这样的一些案例，或者说呢，在你身上发现了这样的一些故事，啊，就丧失了对于同事之间的信任，对于人性，某种人性的美好的这个希望啊。尽管我们有时候说的呢，可能是职场当中的一些茶水间八卦啊，但是还是希望各位朋友能够都看清楚。送给大家一首歌吧，这首歌的名字叫《我比谁都清楚》。 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如果有那 难以启齿。我不问你又何必掩饰，你过得好辛苦，我比谁都清楚，感情路没有勉强的幸福，一开始就给的糊里糊涂，想回头却又不知如何结束，装作很满足，我比谁都清楚。 好，不管是哪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咨询案例啊，希望听完我们的这个聊天之后呢，您能解气哈，能够平复一下情绪。要不我夸过你，你这眼皮儿割得真好，尽管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哎呀，你这双眼皮儿怎么长得这么好呢？尽管我都没看见过你，我听你说我就觉得，那这百分之百纯天然制造，这背后的 DNA 这基因，该多么的优秀啊！啊，回家跟老公好好聊聊吧，啊，老公会给你更多的安慰、肯定和鼓励，啊，特别是女同事吧，或者我们的女同胞们在职场当中遇到了一些委屈啊，家人一定要给他们提供这个是吧，温暖的臂膀、温馨的港湾、港湾。要不然的话呢，你想想这些话他跟谁说呀，所以不要嫌烦啊。当然男人在遇到压力的时候想哭的时候呢，也可以找你的爱人诉诉苦啊。 男人简单，打两把游戏就好了。 那是你。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大家提供情感的和专业的帮助。下面这个朋友呢，他是在一个工作上面啊有点纠结，就是这工作到底好不好，他到底要不要干啊。我们请吴科给他一起啊出谋划策啊，分析分析。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看到有一家网店在招一个助理，没有学历的要求，一周外出工作不到三回，不坐班，平时在家里沟通整理询问一下工作进程就可以了，基本上一天两小时都用不了。每个月上新货的时候呢，要写六个衣服的文案，总工时也就两天，然后跟踪这些衣服的进程，总的算下来一个月不到十天的工作量，一天不超过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长，一个月给4000。工作地点是在杭州，虽然说杭州物价也不低，但这个工作量月薪4000居然有很多人嫌低，我有些不理解。我想问问这样的工作月薪4000真的低吗？那如果说一个月不到10天的工作量，一天8个小时，一个月10000， 你是说一天不到2小时啊？ 我说的是如果一天8个小时、 啊、一天8个小时 啊，乘以4给你16000，你觉得低吗？ 那也不一定，说不定他现在一个月挣3万多呢。 嗯，那我们先不说他之前挣多少啊，就说就事论事，这个工资低吗？ 我这没法就事论事，因为低高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对词儿，它不是一个绝对值，对吧？因为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没怎么去待过啊，但是说杭州现在的物价确实很高，这个确实知道。它平均薪资多少？这咱没调查，不敢说啊，不敢说。但是你这么算啊，我其实可以跟大家说一个方法，就是你算时薪。时薪，比如说他这个听众朋友写的是一个月不到10天，咱就按10天算啊，一天不超过2个小时，按2个小时算，就是一共是一个月是20个小时的工作时长。 对， 20个小时工作时长给4000块钱，一小时200。 嗯， 我没算错吧？ 没错， 一小时200。好，一小时200，那你看你做别的工作，一小时能不能挣200以上？如果你其他所有的工作都是200以上，那这个就低了。 是啊，所以我算算嘛。你跟之前的工作比，或者说跟你目前的这个专业呀、工作经验，能够在市场找到的工作比， 不 是吧？ 月薪和时薪的算法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这个我自己是一个自由职业啊，我得给香露这样做这一个稳定工作的啊人啊，还有其他就稳定工作的朋友们算这么一笔账。自由职业其实按说就是一个打短工。打短工呢，按说我们的单价应该会比，就是我们相当于我们的时间是零售的，零售时间一定要比批发的要贵。 哦，这个理解啊。 零售的要比批发贵，为什么？因为我有闲置期。 嗯， 我有闲置期，比如说你一个月挣10000块钱， 我一个月，我每小时，你一个，比如说你一个月挣10000块钱，你算吧，我们一个算一小时多少钱呢？ 一天工作8小时， 嗯， 然后一个月上22天班，是吧？那就除以八，除以22，我算一下啊，56.8， 56.8，对吧？五十六块八，少吗？听上去不多，是吧？ 嗯。 但是你看啊，你一个月挣10000，假设说这个听众朋友一个月挣4000，除了4000，他没有别的活干， 嗯， 那他实际上比你少多了，他的很多空闲时间被他浪费掉了，他没有进行生产。而且稳定工作有一个什么好呢？你的保险是有人给你上的。 嗯， 我的这种兼职性的工作啊，我看他这个工作，不知道他没有提他有没有给他上保险，包括五险一金，这个是我们要计算进去的，这个算是相当于福利。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工作稳定性的问题。 嗯， 你比如说香露他在电台工作啊，我们保守估计啊，应该能怎么着能干到50岁啊，55甚至60岁甚至65岁。 谢谢你。 好，然后呢，但是我这样的工作呢，我永远不知道我这次课讲完了之后我下一次课是什么时候，我其实并不知道。那么我要自己去承担这个风险，这个风险最后算到我的成本里头，我是一定要提高到我的单次单价上的。 嗯， 我要靠这个单价来挣出来我2到3个月不工作的时候的一个预备金。 那所以你给他的建议是，反正一个月只挣4000绝对数是太低了。 对， 对吧？那给他的建议是什么？ 给他的建议实际上是，你要一，你要准备一下，你整个通盘计算一下自己每月的平均工作时长和你的工作报酬的总量。你比如说，如果4000块钱，你别的事儿你什么都不干，然后你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那么这个4000肯定是低的。如果你说你这份4000，你同样的活你接了4份，然后你同时又有理财股票和买了一处房， 嗯， 那其实这就不低了，因为它只是你的工作的收入来源的其中一小部分，而且对你的时长占用又不是很多。 明白了，就是你打4份工，挣的呢是零售的钱。 对，挣的是零售的钱， 但实际上干的是批发的工作量。 没错，你这个 就赚了。 看上去短期肯定是赚的啊， 嗯， 长期你还要考虑一个什么事呢？就是你这份工作有没有说迭代的可能，就是你第二年会不会 有没有被替代，稳定不稳定 啊？还有一个，你的工作就是工作单位时间能不能提高，就是单位时间的报酬能不能提高。 好，换句话说呢，吴科刚才给你的建议就是你应该多找几份类似的，以及通过这些工作提高自己的议价能力，你的工作能力。 没错，找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你这个工作看上去其实就是一个接一外包活 啊。我还有一个分析啊，就是看你多大了啊，你多大的年纪做这个事儿其实也很重要，因为在你的职业生涯过程当中，什么样的阶段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接下来是北广歌舞，朋友们明天见，谢谢吴科。 好，大家再见。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忠。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